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，但愿我们感动天，我们能感动地，让我们生死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照亮了我的肩膀。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。早上好，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冷夜。你有没有发生过一大早就非常的焦虑的情况？心理学上认为说，一个人之所以会焦虑呢，是因为他活在未来，大脑其实没有办法区分真实和虚假这两样东西。当一个人长期面对想象当中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，就可能会误以为真，会在当下这一刻呢做出反应，比如说出现了焦虑啊、紧张啊、不安啊、烦躁之类相应的情绪。这种反应呢，一方面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前进的动力，但是另一方面也会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困扰。建议大家活在当下，不要活在未来，也不要活在过去了，好吗？接下来用这首爱的主打歌为你的今天加油打气。 哈尔滨的周先生，他的女儿上一年级，班里面45个学生没有一个是两个字的名字的。一份数据显示说，1970年到1990年，两个字姓名的人口呢占比是28%，2000年以后两字姓名占比已经下降到了12%，四个名字的姓名有大幅的增长。你见过什么样的四字名呢？欢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和我一起分享。 我只会妄想，哗啦啦啦啦，让我去淋雨。

诉。 有项研究显示，在排除吸烟还有体重饮食之类的因素之后，发现不管是男的女的，跟走路轻快的人相比呢，走路慢的人死于心脏病的风险提高了2倍，所以走路还是快一点的好。你走路是大步流星派还是磨磨蹭蹭派呢？ 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入能量。9.969音乐最动听，最动听。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，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，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， 他